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一直播。 活力调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畅聊每一寸光阴，感知每一刻生命，敬请关注九八二青春联盟之校园吐槽研究所。 各位好，这里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青春联盟，我是涛涛。 大家好，我是艺昕。 我是小贺。 大家可能对我们三个的声音有一点陌生，不过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今天的节目内容跟你一点都不陌生，因为大家到这个暑假期间都会遇到这样一个选择的问题。 对，息息相关的。可能现在广播面前的这些朋友呢，已经是过了这个学生时代了，但是在学生时代的时候一定有过这样的实际行动，或者是有过这样的想法。 你没发现我们在开场大概有一分钟不到的时间里还没有点破题目，大家可能现在还不知道我们今天要聊什么。 我们要聊的就是大学时候你的旅行， 对， 最难忘的一次吧， 或者说是大学期间旅行的意义。 嗯， 我相信这个我们在座的三位应该对于旅行都有很多话要说。 没错，因为在上大学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整个四年我都在旅行。 没有在读书吗？ 这个你拜托你要给大家有一个好的引导啊。 对，我觉得就是旅行的印象会比较深刻。 嗯， 至于上了哪门课，现在真的有点想不出来了。 啊，请大家如果正在收听节目的大学生朋友们呢，还是要好好的保证学业的同时，在寒暑假我觉得可以用这个适当的时间去旅行。 对，旅行的一个意义可以说是放松你的心情嘛，对吧？缓解一下平时的这个学习压力。不过说实在的，大学你要说真的有什么学习的压力呢，我自己好像是还没有这样的感受。 那我觉得我们三个都不足以有足够的理由说人家的学习压力不够大。 嗯， 毕竟还是有一波需要考研的同学啊，还有很多其实比较搞研究学术一点的专业的同学，其实还真的挺辛苦的。 对，就是我们说的学霸 啊。对， 所以说专业选得好啊，年年像高考，对吧？压力就很大。 是寒假和暑假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出去走一走，透透气。我们先来跟大家这个抛砖引玉一下，你们各自在记忆当中大学期间去过哪个地方旅行是你印象最深刻的？为什么？好吧，谁来先说？ 我先说吧，因为大学的时候我们班人特别少，大概20多个人，然后呢我们就会策划集体出游。 20多个人全部都跟着一块儿去吗？ 对，包括班主任，专业老师有空的话也可以加入进来。 那你们这个班级的感情还真是不错 啊。对，就是其乐融融的一个大家庭啊。然后呢我觉得记忆最深刻的一次，就是因为当时我是在深圳上大学嘛，对吧？然后它是离海特别近的一个城市， 是。 然后因为人又特别多，再加上老师他们也不可能说去到特别远的地方，所以我们就就近选了一个这个 海边 、对，一块儿去。然后呢是包了一个那个中巴车，因为20多个人、包了一个中巴车，然后呢就一块儿开到海边，然后再提前买了这个烧烤的材料，然后一块儿在那边烧烤啊游泳啊，就度过了很愉快的一天。虽然时间很短，但是呢现在回过头来想想还觉得蛮难得的。 你这样听起来的感觉比较像班级的春游或者秋游之类的这种集体活动。 对， 对吧？而且在海边烧烤是吗？ 对，海边烧烤。 那一定要选择啊，建议大家选择有那个烧烤场的地方。 就是有烧烤场的地方呀，不然自己支炉子，自己生火捡柴火， 不环保，我们不支持。小贺呢？ 我觉得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上大学的时候，跟几个同学，4个人 啊， 然后呢集资去江南10天吧，还是10多天，我记得是从杭州开始，然后往上到什么 上海、南京，然后苏州、无锡，是吧？一下转过来。 有无锡吗？ 我怎么记得没有无锡啊？ 所以那四个同学里面有你是吗？ 对，四人其中有我 啊。 然后我们那会儿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我们那会儿都很穷， 嗯， 然后呢我们就说我们要交一个公费，然后呢平时吃饭的时候呢大家一起花这个公费， 对， 等花到苏州的时候突然间公费花没了， 嗯， 然后呢、对，然后让大家又出钱再去填这个公费，大家都不是很情愿， 是， 然后于是我们采取了非常残暴的一种方法， 就是沿街乞讨， 打干瞪眼儿， 嗯， 然后数的钱，然后填到坑里面，就算是公共的支出 啊、哦。就其实大家是还是有钱的，只是说不愿意往公费里掏了。 对对对， 不，你也不能这么理解、 哦。 其实当天我记得情况很深的，就是当天晚上我们刚到苏州， 对， 天气突然变冷，我们又想说，哎、来到苏州吃个当地特别好吃的， 好像 有个什么松鹤楼还是什么 的，对对对，松鼠桂鱼， 对，然后我们。 吃不起， 没有公费了，然后谁掏这个钱，好像大家都不愿意。 嗯， 那我们说我们刚到，又打发一下时间，可能有两三个小时，我们就搞了一个集体活动， 嗯、 啊，用这种方式啊，然后呢就是集了一些资。 啊，就是你们打牌其实还有这个资金的，但是呢，对于现在很多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没有那么多的钱，那么他们会选择这个穷游。那真正的穷游，你们有？ 等会儿，你这么说，感觉我们不像在穷游，我们真的是 在 穷游。 是有多穷？你们 住那个宾馆是15块钱一天，四个床位。 这个我也是。 是青年旅社吗？ 对，青年旅社。 这个、我觉得特别想提到、嗯，我们刚才有提到，比如说年轻人，特别大学生朋友们的穷游。 嗯， 我觉得穷游的阶段最适合的就是大学期间。 没错， 大学生也是被逼无奈吧。 不。我觉得你不用从客观觉得好像我真的没钱、嗯、我要去旅游就必须用这种方式，你可以告诉自己的是我真的在人生这个阶段用这个方式是最爽的， 没错没错、 嗯、也是最理所应当的。 比如说你现在上班挣到工资了、嗯、你可能想说住的条件更好， 对、嗯、 通行工具更好，你就不太愿意说我要去跟人家去挤一下什么 分享床位啊。 对、嗯、我们当时为了怕打车花钱，我们居然走了6个小时，从杭州的灵隐寺一路穿到了钱塘江， 走了六个小时， 而且在路途中间还捡了一个木棍，因为走得太累了嘛，然后捡了一个木棍支撑。后来 我觉得我们俩的记忆可能有点差别， 你 先说、 然后这个木棍一直带到了上海， 然后在上海打车的时候丢了。这个我觉得是大家觉得哎，不就一个木棍嘛？但其实我们那天是爬到那个龙井的那个山顶， 对， 从山顶往下走的时候，我们就是很多种茶叶的，我们就在那个树林里面拿了一根，因为下山的路比较陡，我们有一个女生就拿它，其实有点像是拐杖的那种感觉，就扶一扶，然后握着握着就有感情了，然后一直从 舍不得， 对，带上了高铁， 但最后还是丢了， 最后还丢，还生气了呢， 还生气了。我们在上海因为太着急打车了，然后就一下子忘了那个棍儿还在地上立着，然后等我们走到半路的时候想起来了，哇， 落在了城隍庙， 落在了上海城隍庙。 哇，我觉得那应该是对他就是很好的一个归宿了吧。带回来我觉得也不一定比留在城隍庙会更好、嗯、 也是啊，带回来可能也不一定能保留到现在， 对 啊， 对， 但是我觉得就是旅行当中就有这种很小的记忆会让你觉得啊， 天哪， 挺有意思的， 对， 会有一个点让你多年后想起来，还是觉得这一段旅程、这段记忆是很珍贵、很宝贵的。 我记得当时其实小贺把两件事给记混了， 嗯， 一个是我们从山上走下来，还有一个是我们当天没有乘任何交通工具，我们每个人租了一辆自行车， 对，环杭州， 从我们住的青年旅社一直骑到了钱塘江，然后还过了那个江边，到了另外一边，然后那条路叫做文涛路，你还记不记得？ 对， 我们所有人就骑着单车，然后在那儿拍照，然后呢，回来之后休息之后，我们又骑着单车去了雷峰塔。 雷峰塔绕着西湖骑了一圈。 对，我当时还说，就骑了一天的自行车之后，我都瘦了，是真的明显的瘦了。 而且你知道吗？回来之后，我骑自行车的手磨出了一个泡。就是握那个车把握得太紧了， 天哪，是骑了多长时间呀、 当时就为了省钱嘛，因为租一辆自行车一天好像才20多块钱嘛、 嗯、 然后如果说你打车去这几个地方，那你可能 太贵了， 然后我们就说骑着去吧、 嗯、 然后真的就一个人说两个人说，最后就觉得四个人真的就骑了一圈。 嗯，那个时候有共享单车吗？ 没有、那个、 那你们的单车是哪儿来的？ 老板借的。 你这么说起来好像你跟我们不是一届的。 我就说那个时候好像是没有共享单车这回事儿的。 但是因为在杭州它是这个自行车拥有量比较大的城市、 嗯、 它是鼓励大家绿色出行的，所以其实在很多商家或者说是在当地的一些民宿它都有自行车可以租。 嗯 啊，我觉得很方便。 那你们那个时候可能就是租车的话还考虑到这个还车的一个问题，但是现在的学生如果出去穷游的话， 就很方便， 那就很方便了，扫一个二维码， 对啊， 自己骑着走了，然后呢，到了那个地方之后，车随地，然后再一锁就 OK 了。 对、嗯、所以我觉得现在二维码真的是解决我们当时很多的这个 机手的问题， 因为我们当时除了订类似于机票、高铁、订住宿、嗯、所有的火车票， 我们还是去站里买的， 对 不对？对， 我们所有都是通过人工，或者说能提前我们尽量提前，不像现在这么的 发达 跟方便、嗯。但我其实觉得，我现在回想起来，在大学当中这一次大概有7到10天的旅行，是我印象最深刻的， 印象真的非常深刻。 没花什么钱，真的没花什么钱， 可能几百块钱都不到。当然买衣服花了点钱，因为上海开了一家什么 H&M， 当时 啊、 哦，我们去的时候， 哇，那个时候其实还蛮新的这个牌子。 对， 不像现在这种感觉啊！ 现在听节目的听众基本已经疯了，说什么？ 就我觉得大家听完之后可能有年代感错层啊，但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每个人都会有这种细节记在心里面，比较有意思。 但我觉得总结下来就是，如果当时没有他们三个人的话，我绝对不会去。而且我觉得现在也没有这种机会了。 你当着我的面，你应该说除了他们两个人、啊，就感觉我们好像不是一趟旅行，在平行旅行。是你刚刚讲的是在海边这么一个集体的记忆，你有跟特别好的几个朋友一起规划出去玩过吗？ 有，但是呢，我是属于就是小团体当中那个不太想事儿的一个人。 对， 就是我 回答的好干脆啊。 对，然后就是我的同学们，他们会就是提前先租好车， 嗯， 完了提前先规划好，然后甚至是先把这个酒店给订好了，然后我们再一块儿出发、 嗯。 所以几乎就是在整趟旅程当中呢，我是属于一个不用动脑的，就跟着他们出发就行了，把时间空出来。 就是我带着你，你带着钱， 对， 然后你 就我们也是有那个公费的， 记得你一定要带着钱啊。 对，但是我出的钱呢，也并不比我的同学们出的要多。 嗯， 就是有，我不知道你们的小团体当中有没有那种就是特别善于规划，也特别乐于规划的。 我呀， 一个人， 嗯、 对， 我呀， 我们当时我们班就有一个女生，她是特别喜欢就是做这种工作。 嗯， 她就先会规划哪天有假期，然后呢，包括哈我怎么请假什么的，她都会想的特别细。然后大家把时间腾出来，大概就是个三天腾出来了之后，我们第一天什么时候出发？怎么出发？因为当时大学的时候，有一部分人会选择在大学的时候把车学了嘛，对吧？ 哦， 然后有一个同学呢，他就正好是路考的那个阶段，就为了方便他练车，然后同时也有两个人是有驾照的，然后就租了一个车，嗯、然后一路上就倒着开，从深圳一路是开到了惠州。 哦， 对，我们开到了惠州，然后就租了那个车，然后到了当地之后呢，已经是我们不是正上午出发的，大概是偏中午的时候出发，到下午到了那块儿，然后就开始吃饭，然后吃完饭之后呢，特别就是大学的时候啊，就是大家还特别的这个有激情嘛，对吧？ 在车上还得放点歌一起唱一唱啊、 嗯！而且我要说的是，那张专辑到现在我还留着。 谁呀、 啊？ 不是、 哦、那 是不是说谁 是吗？ 对。放光盘，那个光盘是我们班一个就是比较热爱音乐的男生他自己从网上挑的歌，然后自己刻录的一张光盘，然后里面有就是各种当时、 哦、听起来真的很复古， 对，当时特别流行的那些歌曲，然后就直接就是一路我们就是唱着嗨着，然后就开到了那块， 嗯， 然后又当时还买了酒呢，然后就打包了那个吃的东西，然后就回酒店，当然也是离不开干瞪眼啊之类的这种游戏，然后就在酒店里玩，然后第二天，然后就去了两个景点吧。具体是什么景点，你让我现在回忆，我其实已经不记得了。好像那边有一个什么、嗯、什么湖，然后那儿有一个什么亭子，然后去那玩了。 你讲的相当之笼统，我觉得这种景点在全国各地都能找到。 其实就是真的游玩了什么地方 不重要 ， 跟谁去。 对，跟谁去才重要。对、 嗯，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大的差别。如果你是一个善于规划的人呢，你永远会记得很多的细节，比如说我们在哪个城市的哪个区的哪个点， 对， 他记得的都是这些。 对， 反而像一星这种，就是让我带着人，我带着钱去的，我可能就记得跟谁去了。 对， 其实我觉得大学的时候旅行的意义真的在于过程。不在于说到那儿去了之后到底看了什么东西， 对对对， 是 什么看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啊什么 的， 我觉得这些都不关心， 真的都忘了那个塔叫什么名字、嗯、也忘了那个湖还是那个池塘叫什么名字了、 嗯、 就现在网上去查肯定能查到，但是我觉得那些好像也并不是那么的重要了。 对、嗯、但是我在我大学的时候实际上给自己立下了一个就是小小的目标， 干嘛？ 就是说要把中国的这个几大石窟都走遍，就是因为我对那个雕塑啊、嗯、那佛像啊什么很感兴趣， 是， 所以我当时就立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我觉得一赶上学校放假， 哪怕放几天，我都会选择坐火车走。我觉得这个也是对于很多大学生来讲，我觉得是一种很好的选择。在读书的过程当中呢，还能稍微去见见世界。 嗯，还有一次大学的旅行，其实你也有间接的参与。 哦， 就是我们的大学同学一块儿从深圳来了长沙，那个时候正好是五一，你也在长沙，然后还跟我大学同学一块儿吃了饭。我不知道你还能不能记住？ 那我真记不住了。 就是我们一块儿坐火车，然后去到了长沙。然后其实呢，在这个地方哈，就是还是要突出我的一个这个中心思想，就是我特别的懒。 嗯， 就其实即便是我那个同学已经把这个要去的景点什么都规划好了，然后第二天早上我不想起床， 嗯， 然后我就跟他们说，那你们如果要去逛那个博物馆，就是长沙的历史博物馆，里面就是有那个辛追夫人什么的那个， 嗯， 我说那你们就去吧。 嗯哼， 然后你们去完那儿不是还要去岳麓书院吗？我说我也去过了， 嗯， 就你们就去，然后中午我再起来跟你们一块儿吃午饭。 嗯， 就是他们就去了，但是当时其实我想的是什么呢？就是，像这个历史博物馆呀、岳麓山呐，就在我家门口， 嗯， 我什么时候想去，我什么时候都能去。 嗯， 但反而好像他那个博物馆那个山就一直在那儿，我也一直就没有去过。 这就是有一个矛盾点在于，大家觉得很近距离的景点反而不是那么有迫切的需求需要去， 对， 觉得反正我很容易去嘛， 嗯， 所以尽量就先往外走。 对， 但其实很容易，很多年之后你会发现，哇，原来离你最近的那些家乡的景点，你可能都还没去过。 嗯， 对，而且说到这，我突然间想到了，好像大学的很多旅行都是因为去找同学而把这个城市给游览了。 对， 例如说今天我们要连线一位小姑娘呢，就是她是现在正在读大学，在河北， 嗯， 然后呢，她就现在正在她同学的家里边玩耍， 嗯， 然后呢，她同学家里面在这个河北来源， 哦， 就是有那个玻璃栈道那个地方 啊， 哦，啊！一会儿呢，我们也来听听她，看看她在那儿玩的怎么样。 嗯， 好， 嗯， OK， 那我们来听一下这位同学发自她的同学所在地的旅游的一个感受。 嗯， 大家好，我是河北农业大学大一的学生，我叫王飞。我现在正在河北省保定市涞源县的白石山，我上学的学校河北农业大学在保定市区。早就慕名保定市涞源县的白石山，暑假终于得空来到美丽的凉城，这里简直是三伏天里的一股清流，所以我更喜欢叫它的小名凉城。这次涞源之旅是坐火车从北京出发到的涞源，转天我们去了石瀑峡景区，第二天爬白石山，然后高客回的家。从北京到涞源的旅行，城市的对比很明显，一下子从现代化科技化的城市到了一个复古的甚至说有点落后的小城。这里没有拥挤的地铁，小小的公交车装下十来个人，但是苍蝇小馆的饭菜家常可口，具有涞源特色，漏鱼、炒疙瘩、红豆饭，便宜又好吃。我觉得朋友们会喜欢来这里旅游的，白石山简直就是平价版的张家界，晴时看山，雨时看雾，景色非常美。学生证半价票不贵，适合还没有什么积蓄涞源的大学生。在网上看涞源旅游的攻略呢并不多，但是大家可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啊，跟当地人多聊聊天，一切都很简单啦。对了，上山之前一定要看好天气，如果天气阴记得带伞，因为山上的云雾不同山下，随时都可能下一阵小雨。太行老祖父里写道，巍巍太行，千里苍茫，万古白石，地老天荒。欢迎大家来涞源感受白石山的魅力。 好，听完这位同学的分享之后呢，我不知道有没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正在读大学的朋友们听完了啊， 嗯， 有一种心痒痒的感觉，也开始看一看手机里面的这个联络方式里有哪些在外地的同学， 嗯， 是不是也该联络联络了。 突然发现我很想去陕西，然后找了一圈，哎，发现这个陕西的朋友好像很长时间都没有再联络过了。 但是你让我想起一点，就是， 嗯， 有的时候很多人说，哎，你好像有很多朋友或者认识的人， 嗯， 包括我们之前学艺术的话，就是在各地方考试的时候认识很多同级考试的同学，大家去了不同的大学， 嗯， 大家可能都是为了同样的一个梦想。那其实我们有工作的机会或者说是一些其他什么机会去到对方的城市的时候，多少会跟对方联系嘛。 对， 那其实也是一种联络感情，也算是半种旅行的意义吧。 嗯， 算着你这样的话，你的朋友真的就是好像真的很多的样子。 朋友遍天下。 你的同学会不会在大学的时候极力的向你推荐他的家乡？就有没有遇见过这样的同学？ 就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他是山西大同人， 嗯， 然后呢从上大学开始他就每天不停地跟我们讲说大同有多漂亮，然后修得有多好啊，云冈石窟多漂亮，然后说衡山悬空寺怎么怎么样，然后呢每一年的时候都会说什么时候去啊，然后他拉完这个同学拉那个同学，然后再拉那个同学，简直 最关键的是他们把你们真的拉去了， 对， 而且还管吃管住 管吃管住， 哇， 这为什么不去呢？ 那这个同学真的是相当好的一位同学了。 作为了他当地的旅游形象大使， 嗯， 推荐，而且我是感觉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直到现在我对大同的这种城市的变化印象都非常深刻，因为这几年来好像每一年都会去，因为都会每一年接受他的邀请，说哎，我们这又变了一个什么东西，刚修好一个，要不您来看看，就这种感觉， 热情好客的朋友哈，嗯， 对， 嗯， 是。就我觉得这个现在也，我是觉得慢慢的大家在可能大城市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你才会发现自己家乡的美，反而是刚刚离开家乡去到别的地方读大学的同学们还不一定马上就能觉得啊这个落差有多大，自己家乡会有多那个什么，因为可能还在有一种想要逃离家乡的一个氛围当中， 对，但是我觉得北京的学生会有一种先天的优势，我觉得北京作为我觉得很多大学生的首推的地点， 嗯， 无论是你来北京读书或者是北京的学生考到外地去，我觉得首先跟朋友推荐的都是北京嘛，因为我觉得好像北京作为了所有大学生旅行的一个首选之地， 对， 嗯， 是，我觉得就是如果在国内的话大家可能首选都是北京上海这种一线城市， 没错， 如果不在一线城市念大学肯定也想去一线城市体验一下这个当地的文化呀，看一看我对这城市的感觉，或者说要不要做一个决定之后毕业了就来这些地方工作， 嗯，因为我前不久呢听了很多大学生在说一定要去故宫看一看， 嗯， 其实可能在北京生活习惯了之后感觉故宫也不会天天去嘛， 对， 但是可能很多外地的学生会想说哎，我大学了我一定要去故宫看一看，对不对？ 这就是我开始说到的那个，就是反而是更近的景点越是觉得咱们可以再缓一缓，咱们可以再那个撑一撑，等到真正有时间的时候，等到真正哪天心情特别好的时候再去，所以这就是 这种情况真的很难遇。 对， 生活好像往往永远是在别处的， 嗯， 好像别处的生活往往是更加的好，更加的新鲜，想要再去看一看。 哎呦，真是书没少看呢。 而且在大学的时候嘛，就一共要 鸡汤没少喝呀。 对，一共要干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 嗯， 第二件事情就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对吧， 你这广告词从哪儿学的？是为了真的要符合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而专门拿来说的吗？ 哎，说到说走就走的旅行，我还真的有一次。嗯，但是也是被人拽的，就是真的，就是身份证号发过来，发过去了之后， 然后就收到一个机票信息， 对，赶紧就去机场，而且根本就是刻不容缓，你连考虑的时间都没有，正好那两天我就是有时间的，然后就去了，这是去的， 这人心机颇深，他居然连你的时间都已经算好了， 是我男朋友了， 你看您说的不清不楚，非得我们给你带一下。 但是呢当时也就是真的一直两个人在规划说， 嗯， 哎，我们要出去旅行啊，我们要那个去哪儿啊哪儿啊，就是做过类似的规划，但一直就没有成功， 嗯， 但是当他把那个机票曾给我发过来的时候，你真的连考虑的时间都没有，就是装上两件衣服就出门就开始出发了。 那个感觉对你来说到现在想到的一个词会用什么词来形容？ 事儿， 讲中文 就是刺激嘛， 那，嗯，不是一个意思吗？ 对，这不是中文吗？ Okay. Yeah. 好， 我的感受是怕浪费钱。 对， 机票别人已经给你买了。 对，如果你不去，钱不就浪费了吗？ 对，如果， 对，这也是我的一个考虑。 就是说，反正钱也花了，你说我 不去白不去。 对，反正也没什么事儿， 嗯， 那我就去吧。 对， 毕竟还是花了钱的。 对， 嗯， 好， 所以就去了，而且并没有我想象当中的那种慌乱。其实现在你要出去旅行的话，其实随时做准备都是来得及的。 没错， 像那种攻略呀什么的，你打开那个网络或者打开 APP， 各种推送都有。 嗯。 所以你想去玩什么，包括哪里好吃，然后包括现在网上还有那种比较细心的人，他会出那种攻略，就是这里这里这里这里都是坑，你不要去。 嗯 啊，就会告诉你一些这个前人的经验。 好，那也不知道各位收听节目的有没有唤起你们在大学期间曾经出去旅行的一些记忆啊，啊，有一些好的这个记忆也可以这个时不时拿出来温习一下，你突然发现哎，当时跟你一起出去玩那个同学原来你们当时的关系这么好。 哎，还有一个就是我突然想到了，就是你说的这个记忆点里面，可能看看照片呀，然后回忆起当时的旅程啊，你跟当时的同学关系可能曾经那么的好， 嗯， 但是有没有一种这种情况，就是一毕业了之后，好像都各自忙各自的，然后就没有再联系，然后淡淡的、淡淡的就淡掉了。 啊，这可能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嗯， 但是至少人生路上彼此走过一段，对不对？ 嗯、对， 一生一程，是最近的一首歌曲，也是讲的这个朋友啊，这个走着走着突然各自忙各自的，然后没有什么联系了。嗯、不如说到这儿，我们就来听一下这首歌吧，好不好？虽然听起来有一点温情加悲伤，但是我觉得可以提醒大家，就是如果你记忆当中真的这期节目唤起了曾经你那些跟你一起旅行的很好的小伙伴，很久没联系了，不妨问问对方最近还好不好。 每一寸光阴，感知每一刻生命，敬请关注九八二青春联盟之校园吐槽研究所。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深秋山顶风微凉，恋人并肩傻傻看夕阳，阳光你为我敞开的天窗， 秋天 一盏日光 牵着手， 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畅聊每一寸光阴，感知每一刻生命，敬请关注982青春联盟之校园吐槽研究所。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青春联盟，我是涛涛， 我是一心， 我是小贺。 我们今天在讨论的是旅行的意义啊，在前半段我们基本上分享了我们各自还比较珍藏的一些大学期间的一些旅行的经历。就我觉得就是因为网络的发达，让大家可以更方便。你知道我们曾经都是踏过坑的人，我们曾经没有这么多的 攻略， 或者没有人跟我们分享去到某个城市某个地方它可能会发生一件什么样的事儿，你要这个啊，要记得避让或者怎么怎么样。我们没有，我们都踩过坑的。那 最坑的一个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对，在你们印象当中，大学期间或者上大学之前或者大学毕业两年之内，我觉得这个大的范围里面，你们的旅游的遇到最大的坑是什么？你能想到吗？现在 最大的坑，我觉得应该是绕路吧。 司机绕路 、对，而且当时其实那个地儿特别的近，就其实你走过去大概就是一个天桥，这样过去也就到了，但是当时那个司机就是硬不肯给你指路，就不肯告诉你那个路在哪儿，然后就非得让你去打他的车，然后你打上他的车之后呢，他也就是给你绕一绕，然后就到了，然后我回头一看，哎，不就在天桥对面吗？就当时的那种气氛呀，就是真的没有办法去宣泄的，毕竟你一个人人生 地 不熟，在外地啊。 好，小贺呢，我觉得你遇到的坑点应该比较多吧，因为你老喜欢旅行。 对，其实我觉得我的坑并不来于景点，因为我在上大学的时候买不起景点的门票，因为景点门票要么就100多，要么就200多那种感觉。 你不像这种人呢，你像买得起门票的人。 我真的不是，你像我去拉萨的时候，就是不 最可悲的就是长了一张买得起的门票的脸，却真的买不起。 我去拉萨的时候，布达拉宫，就是我发现门票头一天排队嘛，要160，然后想一想，算了，就是在布达拉宫站在下面看了一看，我觉得到现在还是一种遗憾，就是没有进去嘛。我觉得最大的坑是在四川那一次住国际青年旅社。它是一张长的床，叫俗称炕，上面睡10个人，都大家睡在一起，就为了图便宜嘛，因为一晚只要10块钱，然后呢我就去睡了，然后旁边那哥们儿就不停地跟我聊天，说哎，你来四川做什么呀？我说我来旅行。他说都去哪儿了？我给他讲我去哪儿了。他说你接下来还会去哪儿吗？就跟我指地方嘛。他说这样吧，明天我要去哪哪哪，你跟我一起吧。我说我还没想好呢。他说没关系，你只要给我交点钱，我就可以带你去。实际上他是这种就是在寄居在青年旅社的那种小骗子，或者是说 专门拉客的人， 专门拉客的人，然后他会有回扣、啊、然后就带到一个人去啊，或者吃了一家店啊怎么样，他会有回扣，然后他们专门、就是、 你当时识别出来了吗？ 识别出来了，所以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大概六点多就 你就溜了， 偷偷有人跟我说说不要跟他去，你会被骗钱的。 嗯， 然后呢我就把那个包拿过来之后呢，背上包我就走了，还有第二天我都没敢在那个国际青年旅社继续住， 怕碰着他尴尬、嗯、 对，然后后来才就又去了国际其他的国际青年旅社，才知道说哦，就是在很多那种旅店啊都会有这样的人， 嗯， 他专门就是挣这种大学生啊或者是来旅游的这种单身旅客的这种钱的。 嗯，所以我们刚才说穷游是大学期间可以用的一种方法，但是穷游也有很大的可能，因为私密性可能没有那么强， 没错， 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所以大家需要在这个 安全意识上一样， 对，安全意识上包括你对人的判断各方面是需要做一些准备的。 嗯， 这个还好你，我觉得你辨识能力比较强，没有对你造成什么样的这个损失。 对，因为当时出去旅行的时候，我记得我大学老师就是叫田老师，当时说过特别有意思的一句话，他说你要知道你出去旅行是件非常好的事情，可以增加你的能力，但是你旅行的时候需要别人吗？你要确认一件事情，别人给你的水能喝吗、 哦、 别人给你的饭能吃吗？别人带你去一个地方、嗯、你能去吗？啊，然后我当时就印象非常深刻对这句话，所以我后来我到每次去其他地方旅行的时候都会想起老师一句话，我觉得要是你自己能去那就 OK 自己去、嗯、我觉得也不太会依靠别人的力量，反而还给自己增加了很多技能。 OK， 我觉得你刚才总结了一个很好的点，就是我们保持一个善心在旅途上、 嗯、 但是不要这个善心被别人利用了。 对， 很多是我们的经历，当然我们在前半段也听到一个正在旅行的大学生的故事、嗯、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有一位，这位呢算是走出了国门， 嗯 啊，他去到了就是美国， 嗯， 那他去到美国这次旅行是为了什么，有什么样的收获，我们也来听一下他传回来的这段录音，让大家来感受一下。 大家好，我是南京艺术学院开学大三的学生，我叫王子旭，我现在呢正在美国的弗吉尼亚州，那么这个暑假我选择了来美国旅行。说到大概的这个旅游行程，我简单的描述一下，是一个为期一个月的英语学习项目，那么是我们学校和这个弗吉尼亚联邦大学的一个交流活动。说到这次旅游最大的感受吧，其实我觉得来到了美国之后确实和国内的环境是不是一样的。因为这边地广人稀，然后我所在的这个城市里士满呢又是一个人口密度很小的城市，所以说街道上几乎没有什么行人，有的话也都是一些在校的大学生。而且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我们这个所在的弗吉尼亚联邦大学，简称 VCU， 这个学校呢是没有确切的校门和围墙的，它呢是建成了一个类似于一个社区一样的学校。那么这个社区呢，说既然是社区了，那它的社会福利肯定也是很全的，包括一些在这个城市都数一数二的体育馆、健身房，然后还有一些什么很多免费的一些校车和各种租赁服务都是很方便的。说到最难忘的事情，我觉得可能就是上课。那么作为上课呢，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地方是它和国内上课的形式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国内呢都是因为学生还是比较多的，所以一个班都是以一种老师说学生听的方式在讲课。那么在国外呢，就是老师和学生其实没有特别明显的区别，只是说老师今天给了一个话题，然后我们所有人参与讨论或者参与互动，那么来研究这个今天所给出的这个话题。然后说到语言不通，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很重要的，既然选择了出国，既然选择了一个以和自己国家母语不同的国家，那么你肯定要选择去训练一下他们当地所在的所说的语言，最起码你要在国外你知道怎么生存，怎么点餐，怎么问路，怎么买东西，怎么寻求帮助，这种东西都是一个必备的生存技能，无论你在国内还是在国外，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不过确实可能整段这个时间还都是比较难忘的，因为和国内的环境确实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也不能说孰好孰坏，但是呢毕竟是人生的一个新体验，这肯定是不会很容易就忘记。怎么说呢，反正我来这一趟很开心，我也希望如果 有哪位同学们也决定去参加一些暑期项目，我觉得只要自己有所收获，这一次旅行总是难忘的，也总是好的。 好了，听完这位同学的讲述之后，有没有一种特别羡慕的感觉？ 对，毕竟就是还在学生时代就已经去到了这个美国哈，可能说是很多年轻人很向往的、这个。 前半段一直在说穷游这件事情， 对， 穷游跟美国是不挂钩的， 不挂钩的，就只能会去到可能是有熟人，甚至是没有熟人，要自己打着这个算盘，然后想着我今天要用多少多少钱，明天我有多少多少预算，一点都不能超出的这种旅行的模式。 对，但是当你工作之后，你慢慢有了收入，你觉得自己的收入可以支撑你出去旅行的时候，你没有那么多的假期。 哎，我想到一首歌，我要去桂林。 我就知道。 对，这首歌就是我高中的室友给我唱的，我当时就觉得真的是很好笑，但是现在回过头来想的话， 很无奈， 就真的是很无奈。可能歌里唱的就是我们这种初入社会还在打拼，并没有那么多闲暇的时间，也并没有那么多闲钱的人的一个生活和无奈。 心态还是很好的，把自己还是摆在这个初入社会的阶段。 哎，你提到桂林之后呢，我们看到就是网上有一个这个排名嘛，就是全中国建议大学生最应该去旅行的十大地点， 哪些十大？ 第一排名是北京 啊， 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就是对于很多人来讲，北京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点， 很向往的地方。 第二就是桂林， 是吗？ 嗯， 桂 林 山 水 甲天 下，嗯。阳朔山水甲桂林，所以说大家去桂林旅行的话，一般都会去选择去阳朔。 好，接下来一位是 第三位是重庆， 重庆 啊、哦，吃火锅， 对， 是吧？嗯，雾都重庆啊，而且我觉得重庆有瓷器口，还有什么？ 北京也有 瓷器口吗？ 这还真的叫瓷器口哎。 嗯，第四位， 第四位，嗯， 丽江。 丽江我去过，哎，说到丽江的话，其实那会儿根本就是还没有这个称号的时候，我去的 艳遇之都那， 就根本就还没有这个说法的时候，我是高三毕业的毕业旅行 哦 去的，而且是高三的毕业旅行，跟我的初中同学一块去的桂林，去的这个丽江， 也是他们做好了计划，你跟着去的是吗？ 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模式，对。而且 难怪我说让你正经的提一个旅行不记得，你得提一个地点，他才能 去。对，当时去也是就是他们做好了这个规划，然后就在群里说谁报名，然后我一看我关系比较好的几个同学都报名， 都在、哎、我也去， 我对，那我也去，而且正好我觉得高三，哎呀，高考结束了，然后是该放松放松了，然后就去了。 而且那会儿丽江应该是晚上还会很凉，对不对？ 很凉，对。去的时候你中午的时候可能就是夏天，现在穿正好的这个短袖没关系，但是你晚上出门的时候你必须要套一个外套。而且呢，那是我可以说是第一次出很远的这个远门吧，然后去那儿，然后当时就真的感觉是马上要去上大学了的一种心情，就是很放松，也没有学习的压力，然后那边的这个空气也特别的好，然后爬到山上的时候，因为它是高原嘛， 玉龙雪山， 对，它是高原，然后你就会发现你一抬头啊，那个云就在，我现在都有这种感觉，就是那个画面就是触手可及，感觉那个天跟你之间就是真的是对，想飞上天和太阳肩并肩的那种感觉。就是对，我又高考又结束了，我没有这个学习的压力了。 这趟旅行让你记忆深刻，就是因为是那个暑假，这个暑假是一个人一辈子当中最多一块的。 对， 对，因为它这个衔接口是你没有那个什么学习的压力， 对， 然后又有对新生活的向往。你要初中升高中是没有的，因为还在同一个地方。小学升初中完全不知道，还不知道什么叫毕业这回事呢。 那会儿我爸也不会放我去的， 就是最多在家里玩玩嘛，对不对？ 来，我们说到第五位，第五位呢是厦门。 厦门我也有去过， 好，那我们来看你还有几个没去过的，下一个 第六位呢是江西的婺源，你们听过这个地方吗？ 婺源我是一直想去，油菜花特别有名，但是呢也是没去成，因为江西跟我们湖南隔得也很近， 也很近是吧？排名第七位的是甘肃的敦煌 啊， 敦煌莫高窟， 对， 然后排在第八位的是台湾。 台湾有去过， 小清新，我建议大学生可以在这个读书阶段可以去感受。 因为它的底下的评语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台湾的夜市是绝不可以错过的风景。 士林夜市啊，就是吃，狂吃，这吃货的天堂。 还有另外一个是 第九位的，那就是西藏。 西藏 你去过？ 我没去过， 我也没去过。 我当时去的时候还是就比较早， 坐火车去的， 坐了48个小时。 他们说去西藏是去洗心的。 对，就是洗涤你的心灵。你去过之后，你觉得你的心有被洗涤吗？ 我觉得我人生非常大的一个转折就发生在西藏， 给你我的小心心。 对，就是当时到了西藏之后，自己一个人嘛，然后也是住那种国际青年旅社，然后遇见了很多形形色色的人，然后他们就跟我讲说，西藏你来一次，可能你就不想再来第二次了，因为你已经感受到了，因为那种美随处可见。他但有一个地方呢，你必须要去，就是青海。他说那种地方是可以循环往复的，然后于是我从西藏下来没多久就到了青海，我才发现真的像很多人说的一样，青海的美是可以无限次可以重复去的，但拉萨或者像西藏这样的地方，你去一次看到了很壮观很美丽， OK， 你第二次可能就 没有那种感觉了。 随处可见吗？ 随处可见，非常漂亮，随处可见的美。 哦，你是说它的美是随处可见的？我以为你说它那个美景是我们平时生活当中随处可见的。 不，但是青海这种地方真的就是你每次去每个时间去不一样的话，感受都是不一样的， 永远不会让你失望。 对，但是我觉得第十名是让我很意外的。 什么？ 大学生最应该去的第十位居然是泰国。 泰国 新加坡 印度尼西亚 这应该是就是对于大学生来说，如果他要选择出国游的话， 首选 泰国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基础的。 第一是离我们比较近， 对， 然后呢现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办的这个 往来的 或者签注会比较的方便， 对， 然后再加上就是 价格也不是很贵哦， 对，这是很重要的点， 是 可以到处到那儿去说刷我的卡，是 刷我的卡， 对， 你是没有给到这个点，是不是？ 沙瓦迪卡，我知道沙瓦迪卡吗？沙瓦迪卡。 而且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在泰国旅行的时候，就是男女说话的方式不一样，你要根据他说话的音长音短来判断他是男性还是女性。 这个难道不能通过肉眼来识别吗？ 很难啊，在泰国，对吧？萨瓦迪卡，这个就是女性。萨瓦迪卡，这个就是男性。 男性说话比较干脆，女性稍微会有点嗲嗲的往后面拖一点那种尾音啊。这也是我们分享到的，说是最值得大家推荐或者首选的十个地方， 十个地方。 但是每个人心里可能都有不同的推荐啊。当然，这几个我们当中基本上也还是去过几个。还 是如果说现在让你们两个人来推荐 这个大学生朋友们在暑假最值得去的地方， 你会推荐哪儿？ 最值得去的地方，国内。国内的话，我会推荐。 我们数一二三一块说好不好？ 真的吗？ 啊， 看看你们两个人默契。 其实我还没有想好，怎么办？ 没关系，就是要这样不默契，我看着才会比较开心。 来， 一二三， 四川。果然没有默契。你先说为什么会推荐上海吧。 我推荐上海的理由是，我觉得我在大学的时候并没有觉得上海跟北京有这么大的差别，或者跟别的城市的风格。但是慢慢你工作几年之后，你会发现这个城市的韵味，或者说你真的成长之后，你会体验到不同城市的韵味就出来了。我觉得推荐大家去上海，就是上海那种独特的腔调我很喜欢。然后也有很多的老建筑，它是我觉得是中西结合比较好的一个地方。对，然后在那里你可以也真的是遇到很多这个形形色色的人，但我觉得需要扎到深层，就是比如说你到上海可以去看上海当地的演出，或者上海当地人最喜欢去的一些地方，而不仅仅只是在网上搜，比如说我要去那个黄浦江边啊，你可以看一眼 东方明珠， 但是黄浦江边你可能遇到都是各色的旅行团。 对， 就是我觉得，但是它其实有一个很多的拍摄地，就是郭敬明曾经的那个《小时代》就有一个拍摄地，在一个很艺术的地方。你记不记得第一部有里面就是拍那个时装展，就走秀的那个啊，咱们四姐妹去到那个地方。后来有朋友推荐我去，那是一个艺术，后来变成了一个艺术工坊的感觉。其实它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屠宰场。就是他会把原来那个屠宰场，然后现在进行一些改革，或者说是一些翻新，然后保留原调的基础上，你会发现好像是叫1931，然后是一个艺术区。我觉得哎，那个味道其实跟798也有点相似，但是味道又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上海还蛮值得推荐去的。四川呢？ 四川的话，其实有一句话说少不入蜀哈，就是其实年轻的时候 不要去四川， 不要去，因为太安逸了。但是相比啊，上海啊、北京啊，这些大城市、一线城市，为什么我更推荐我们的大学生或者是刚毕业的朋友们会去四川呢？我就是觉得那是一个特别接地气的城市，就是那儿的吃的你能吃得起，玩的你能玩得起。像开始涛涛说的，去外滩啊，去就是上海它是一个金融中心嘛，然后去到哪儿 是去不起啊。 不是。 你会看到什么？看到那种高楼大厦， 是 会看到那种一线品牌的这个品牌店、奢侈品店。那你想想，刚刚毕业的这些毕业生们，他们兜里能有多少钱呢？我觉得可能会给他们的这个心理造成一定的压力。 但是我觉得看完之后呢，如果你真的是想拥有的话，你就会让自己更 努力 去赚钱。 对， 因为你在那边体验了一个更好的生活，这样给接下来的生活立下一个目标。 就看你怎么看了。对，就看你自己的心理是不是够强大。但如果你要， 咱们就说一旅行， 对， 要说那么强， 就看如果说你是真的想要去放松的话，我觉得四川这个城市是真的能让你放松，去吃吃火锅呀，去锦里游玩一下呀，然后那边有很多的小吃啊，吃一吃，玩一玩，逛一逛，我觉得是一个很悠闲、很悠哉的一个旅行状态啊。 而且说你提到成都，我想到了老的城区的也有宽窄巷子， 对， 发达地区的有很多很多新的建筑物， 对 对。哎，那小贺，你会推荐什么地方呢？ 我要推荐的话，我建议大学生在上大学的期间一定要去一趟青海。 青海， 对， 这是接着他刚才那个， 就 对, 对， 他刚刚的那个 slogan 就是说，随处都有景点，永远不让你失望，不管你是第几次去， 对， 永远会给你惊喜。 因为我觉得在上大学的时候，人都会经历一个迷茫期，就是不知道自己所学的专业或者跟人相处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然后青海呢是那种特别空旷的地方，就一眼望过去根本没有边。然后呢远处很高的地方就是雪山，然后下面是青草，甚至油菜花有十万亩那么大，就你会感觉人的心胸到那之后就会变得非常的开阔，就青海湖的面积又很大。而且说回来呢，我觉得首选青海的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往返青海的机票都很便宜。 是吗？ 现在还很便宜吗？ 对啊，400多500多、 哦、 就可以单独往返一次了。我觉得这在全中国很难找到省会城市是就是这么便宜， 这么便宜。 哎，但是如果就是去青海的话，会有高原反应吗？ 1300多的海拔其实还好。 还好， 其实还好，不像说拉萨会有3500、3600海拔有一些高原反应。而且我觉得青海呢，由于就是跟那种少数民族啊聚居区，你会看到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生活状态， 人文风景， 对，人文风景，而且很多建筑物都非常漂亮。 所以其实我们三个人举出推荐的地方之后，会发现我们三个人的个性都不太一样， 对，都不太一样。 有些人喜欢繁华，有些人喜欢小吃 安逸。对， 我不是不仅仅是喜欢小吃， 有人喜欢繁华，有人喜欢安逸，有人喜欢看风景。 对， 我觉得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很多人还会犹豫说要不要出去旅行。我觉得不管钱多钱少，一定要出去旅行。 哎，你说的这句话我特别赞同。你会不会遇到一些比如说就是假期的时候，家长反而不太愿意让小孩出去旅行，觉得你花了钱出去旅行得到了什么呢？你还不如花这个钱比如说去学个车，去再学一门技能或者干什么， 报个补习班。 对， 嗯， 可能在很多我们上一辈的家长来说，他们会觉得花那么多钱出去旅行是不值当的。 嗯， 对，所以你们觉得要怎么反驳一下？ 我觉得一定要去旅行，就是 让的好直接啊！ 我就是要去， 就是要去， 不管你支持与不支持， 对， 反正我就是要去。 而且我觉得很多人把这种旅行定义成那种花费很高，需要坐飞机坐什么？我觉得其实旅行并不仅仅限于此，对吧？哪怕你说你在长沙去一趟岳麓书院。 对， 我觉得也是一次旅行， 这也算旅行吗？ 当然了， 这真的要调整一下心态。如果在长沙去一趟岳麓书院， 嗯， 就算是遛个弯吧。 对，比如说我在北京，我真的去一趟国家博物馆、故宫，然后北海公园、景山，对吧？可能很小的时候你去过，但是后来长大了之后，我觉得还是有机会可以去浏览一下的。 对对对。 第二个，我觉得就是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安全。 这个安全问题实在太重要了。之所以家长不让我们去，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安全问题。觉得就小孩儿现在没有接触过社会，没有遇到，如果刚才像小贺之前说过，我在青年旅社遇到形形色的人，我应该如何去判断这种问题，他没有办法拿准，那我的孩子是不是感觉像很危险的样子？ 对， 对，所以其实选择穷游这个方法的话，其实当中还是有一定的安全隐患的。这就需要我们的就是听众朋友们啊，在听到我们的节目的时候，能够在下一次出去旅行啊，或者有规划出去旅行的时候，多长一个心眼儿，或者是在网上提前做好功课，能够自己解答的，能够自己应付的问题，尽量的不要去麻烦别人，或者是去询问一些陌生人。 没错， 对。然后你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前几天去参加了一个发布会。这个发布会呢，是韩红组织的一个公益的发布会。他说他今年，他每年不是都会带公益的团体去援藏啊、援宁，今年会去到宁夏。他说今年最大的一个特色是什么？组成了一个叫做少年团。这个少年团不像是我们意义上说的男团女团，他是年满12 二十岁以上的这些少年，把他们组织起来，跟着这些团队一起去援助， 去做公益， 去做公益。 嗯， 他说他的意义在哪儿呢？我觉得跟我们今天节目非常贴合，也有一个旅行的意义在其中。他说我之所以把这些孩子们聚集在一起，是因为当下很多小孩越来越想在年轻的时候能够出名，去当练习生，去成为那种男团女团。 对， 所以呢，大家就好像学各种各样的才艺，而忘记我还是个学生的身份。所以他建议的是，选拔了这一波的这个少年团跟着一起去，他们可以就是感受到原来在这个年龄的现阶段，我们还可以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 嗯， 另外就说啊，这些初中高中的孩子们很多都被家长保护在家里面，保护得特别好，他们其实还没有接触社会，但是想让他们早一点去接触到这个社会可能相对残酷的一面。 嗯， 然后就说这次我们让他们来，而且跟家长说好了，谁都不许陪同，你们也不能自己买机票来陪同，就是让孩子们体验这么大概有十几天的时间，跟着一起去做公益。我觉得其实也像是一种旅行，只是这个旅行我们走的是一个公益的路线。 没错，你现在说完了之后， 也是一段魔力吧。 你现在说完，我想起来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可以参加支教团队。 对，这也是一种旅行的意义。 嗯， 没错， 这个只是我觉得大家可能如果有这个兴趣，听完之后很多心痒痒的怎么办呢？就一定要去搜集相关的资料，因为你要知道全国太多人想去做这件事情。 嗯， 首先我觉得确定的是你有没有这个毅力跟决心，第二就要赶快去查相关的资料。 嗯， 第三要报名，因为很多人，我每次都会听到很多人说啊，我好想去，但是报满了。 对，没错。 嗯， 我们刚刚说到了说一定要去选择旅行，第二个就是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安全。我觉得第三点，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我觉得重要的是记录那个过程。 嗯， 就是你并不是像我们之前讲的，不是看过哪些景点，而是怎么买的票。 嗯， 跟谁一起去的， 是 在路途当中我们聊了什么，看到了什么，看到不同样的人的生活状态，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旅行之前其实可以给自己一个假设或者一个假定，就是说这次旅行之后我是不是要思考明白一个问题，或者说我要给我自己带来哪些改变。我觉得这个也是旅途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意义。 嗯， 哇，我觉得听完小贺说这些之后，我觉得我之前的旅行好像都白旅了没有做过相关的记录。 我觉得对于你来说，你最重要的就是下一次的旅行做一个积极参与规划路线的人，这个旅行的意义它就会凸显出来。 对， 嗯， 对，然后 试着去规划一下。 对， 嗯， 小贺，你最后还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的吗？ 一定要去旅行， 走出去。 哎，你说到的关键词，其实我觉得旅行与我们讨论再多的总结点都不重要，就这三个字， 嗯， 走出去， 行动起来。 我们说了，你可以赞同，可以不赞同， 嗯， 但是我们建议大家走出去，旅行的意义自己去寻找，好不好？ 走。 这就是今天青春联盟节目的内容，也感谢大家收听，我是涛涛， 我是艺昕， 我是小贺，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你看过了许多美景。